带话细问，山外青山楼外楼问，多少次再回头问，忘不掉你登楼问。下凡兄弟众人，五百年前的一个坟，不服仙也不服神，却没留住你的魂，是我太过可怜。放不下的孽缘，最感人的语言，再让我爱你一万年，这一次我要赢。然后一路西行，我也忘了我的名，却没忘了你的情，那是前世欠的债，也算一份无奈。这一次我怎会败，你看那将军还在。我不想让你去哭，才带上了这金箍，不想让你看我诉说，才不愿做你的俘。世间没了这种宝，却只有你会去找。我此后长生不老，却再不见你的好。在我心中那滴泪，像是我心中的罪，没有你爱的干脆，说怎么爱我才配。怪只怪我放不下，只留下一段空话，临交电我都敢怕，却没能放下牵挂。看着漫天风沙，好想给你一个家，一朵相思的繁花，说可惜不再是他。你在对我在逃，这是我写的歌谣，相约过了奈何桥，说你我路选对条，再抓不到你的手，因为我的心在抖。这一路要向西走，变得像一条狗。我没白给路来，都却不敢再抬，这滴泪在心上埋。你到底明不明白，我败得丢盔弃甲，不敢有其他想法，只能怪我这么傻，我看不穿的真假。再来一个五百年，让我再续这份缘，说了无数的谎言，却没把情字看全。对不起我爱你，为你写这一曲，对不起我放不下你，奈何这般断情笔。